在沙滩画个圆圈，属于我两人一世界，没有和别人连线。我不管你来自深渊，也不在乎身上鳞片，爱情能超越一切。Oh yeah， 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所有对流言完全视而不见。请不要匆匆一面，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。 你说过千万

到最深处突然了，只是瞬间。

清清楚楚明明